能好梦 行旅客商要进城办事呢， 我等奉了太爷之命捉拿刺客曹操，若有腰牌放你过去。 不要脸， 拿你去见我家太爷。 你家太爷姓甚名谁？ 我家太爷姓陈，名公，字公台。 哦，陈公台。求问陈公颇有才学，俺不免进得陈去，用言语打动于他，管教他随我共图大事。我就是这个主意。哎，八官的儿郎，你们可认识曹操？ 不认识。 俺就是曹操。 哎，就是他！来来来，带上带上！ 这做什么？ 朝廷的王法。 哎，不带也罢。 一定要带。 他不，而当真要带。 当真要带。 果然要带。 果然要带。 只此你就带一带。 去县令，朝中情，心愿难平。其贫胸怀壮志，未于得胜，东出济源，未朝政，奈何无力扭乾坤。下官姓陈，名公，字公台，中谋县镇堂，今曹操以县道为名行刺董卓，不想被他井中窥破，谋刺不成，畏罪逃走。现有董卓公文到来，命国府州县

贼子两个子的揣摩点中间，临时非从我解破官家我他起官职爱选一臣。你在帘外为官，可知朝内谁重谁奸？ 我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之事呢？ 却有问来。你们的身帘外的官，怎得知朝国曾知晓董卓曾奸雄错恶？守吕蒙错朝阳，群儿雄胆破提心香，谋且难，寒食山火。求问你，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董卓。 方尊与我都不放，也恐怕热气风波做思量有安全，大逆顶多 其平官怎能搞得明白定落地落实，其官只能对着与我越日后那灭中多的空军超过雄志大餐的恢复结果，我保你换我上身光此 我有意，所以同民工共托大事，不知民工意下如何？ 求闻公台忠孝双全之空，连累伯母与包卷都有不便呐、啊。 家眷现在援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以掩不幸的耳目， 言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啊 啊！ 这、 嗯嗯啊 啊哦 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臣那是。捉草放草起县令，图谋大事天涯奔。 梦不强，吉凶是临人难能防。只懒君子心，松柏无人心，无意求进去，隐居在山林。老汉吕伯奢乃陈留郡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董卓专权，故而告归临下，倒也逍遥自在。昨晚偶得一梦，甚是不巧，心中不爽，不免庄前庄后三问一番便了。 这昔年与你富有八百之交，贤侄就忘怀了吗？ 哎呀，原来是吕伯父带侄男下马参拜， 三路要紧呐、 啊！哦，是是是，伯父，本堂行状拜见伯母，怎奈侄男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慢来，慢来。贤侄国庄乃是贵客，焉有不日之礼？来来来，代老汉与二公前慢。 不不不，这就不敢，这就不 去得的。 我不好要去得的。 好，请呐、啊。怪不得。我把真话放进你许却绕本的墙，我倒是大祸从天降，鬼可领的门从地关。 一接下夜 将马带过、 哦、是是是， 贤侄，此位是？ 此乃是张某县镇堂新城民工，赐公台伯父见过。 哎呀呀，原来是父母台也到了，小老儿不知当面是罪。 岂敢，粗草包装少来探望老丈海涵。 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侄，因何这等模样？ 哎，一言难尽呐！ 很冗短转圈，乱朝我跟。这天子压最后。下次虎狼，天赐微臣险些丧，连夜逃去是非抢个中，我现在只得帮我身不作棒到公堂，若不是公堂的点我方只能告诉 在此结束一宵，今日逃回元军去。 可好了，天使我风逃故乡， 之，不必悲泪，你父子日后定有相逢之日。 但愿如此。 啊，二公在此稍坐，老汉到后面安排安排。 前头用过，不要费心。 二公到此乃是贵客卿，真的是。在家不和饮宾客，吃门方知少之人。啊，民工，方才听老张之言，令尊大人逃回援军，忽然落泪，真乃忠孝双全。 父子之情，焉有不痛之理？ 民工啊，久留归来念悲伤，忠孝儿子挂心旁，红心千里把夜窗，今年过长美丽娘。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这般时候意欲何往？ 二公有所不知，家中财属俱有，只是缺少美酒，本当命家下人前去沽酒，有空慢待二公。因此老汉亲自去往前村沽酒回来，还要八敬二公三杯。 家常便饭，不要费心。 当得的，当得的，亲呐、二公且坐草堂上，可算寒家已冻凉。老丈与令尊大人有八拜之交，断无此事。 你我去到后面看过动静如何？ 这倒是的。 请 请。 将身来在二堂而上， 烟雨恍惚是南方。 臣又听见， 又听见什么？ 后面言道：“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是小丑你我，还有哪国？” 方才老丈言道：“家中财属倒有，缺少美酒，却至县村沽酒回来，还要八敬你我。你不要认茶了啊！” 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乡亲老儿一。孤酒为名，去至前村，原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你倒是与不是？ 看那老丈面带忠厚，断无此事。 你看他面带忠厚，依我看来，他是 内藏奸诈，趁此不仁，动钱来 且慢，是有可以待等老张哥就回来问他个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动情手来也还不请呀。 哎呀，老师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敌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何不下手我的老娘， 我要莽撞啊！ 来了，好狠老狗且不良， 他人为必有此那金堂啊， 分明要求的铁金上。 酒上年幼似风儿光， 天风赤桥浪后儿闯， 使不得使不得。 哎， 去把火来烧啊他的庄园了， 杀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 但曹操做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伤害了去把火来烧啊他的庄， 杀人你还要火焚房， 都岂不得吃下床， 在重房，哎，林公啊，你将他一 家人误啥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太阳款待你我，岂不是误啥了啊？ 我求不信， 你自己看呐、啊。 待我看来。嘿嘿，忙的做事特忙啊，装我把人家好啊。 杀人无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哪伙爷当同 真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you 见文公走慌忙，他心知慌慌张张欲何往啊？ 此旦避祸事小，连累伯父师大，告辞。 慢来慢来，老汉命家下人杀猪宰羊款待于你，怎么就走了啊？你再若要走，老汉我就要强留了。 开火！ 包拯，不必强留，回得家去便知明白。你我后会有期。谢了， 他无辞了。辞别不 成功啊！不走啊！ 忘了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 不用你还 天地良心呐！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母恩的把话答。啊，贤侄莫非有回转之意么？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哎。身后何人？ 他在哪里呀？ 他在啊！哎， 哎呀！ 相公一见口言，我顾你老丈人皇上，你家大小啊！上前呐、啊，向老丈啊！ 将他一家人误杀，尚且追回不及，只得撞来又将老丈剑劈刀旁，是回也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患。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余言你 人 北转身，只人埋怨我死了几所长，我先前指望他宽宏两个大，功劳大事必须要全家与他呀， 比拼也能多一扎， 就到我言语多表，先看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茶绿和事与你不相交，红儿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管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把事装来呀，他老张是活人娘 子则好一月比金地之王， 金家便推动了灯芯狂下，天时不早，就在此殿安歇了吧。 但凭于你呀， 店家快来！ 哎，来了来了。哎，客官，敢是住店的吗？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马带过。 哎，是。 不要歇了，安茶。 哎，是。哎，客官用些什么呀？ 乱绣一壶， 明灯一盏。 哎，是伙计们，明灯一盏，乱绣一壶。灯到酒到， 还你再来，不还你去吧。 哎，是。 公台，请来。吃酒啊！ 俺怕劳顿吞吃不下呀。 哪里是俺怕劳顿吞吃不下？分明见俺杀了吕氏全家，你那心中不忿？ 公头大事是什么不忿个儿子？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俺蒙他一身就是一心，特大蒙得生来一心大，常在虎口吃八样，多吃几杯俺。

是好比蛟龙一声令下，是好比猛虎威震， 长 啸虎在龙中破塔破几根，仿佛龟山有我王。 我若一心将他杀死，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党？现有文房四宝，不免题诗一首，点悟于他。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司金月真龙，心乱一马归九宗，误杀吕家人数口方之曹。命公，命公，方之曹操是奸雄，陈公提。不免寻找马匹，他无走了马。